天下，我的大冰封爱爱喊那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使风光，日不声声一地悠扬悠扬，这里有最甜美的瓜果，这里有最丰富的宝藏宝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红来似草原如画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草草飞扬，隔壁新城葡萄长廊长廊，穿着喀什大裙的少女，骑着一缕骏马铁马郎。新疆的故事。

小阿哥，招呼你小阿哥， 男男的邻家那哟呵，妹妹就是那男邻家嘞，乖乖把我带到你手中，若是你 让你心痛不心痛，让你心痛不心痛， 笑开眼。